第37集，回宿舍第一晚，梁尚涵和小胖约出去打游戏，刚拉开门就看见走廊上一个高帅的身影提着行李袋走过来。从逆光看不清相貌的区域走出来后，两人顿时瞪大眼。 秦伟航， 哎，你这是？ 我搬回来住了。 啊，是辅导员太磨人了吧？ 是啊。 哎，我们去网吧，你去吗？ 不了，我休息一下，你们去吧。 秦维航进了门，拔了钥匙，走廊上的说话声也依然一清二楚。学校宿舍的隔音他也知道是不能指望的。眼前的宿舍还和印象中一样很干净。他走到自己的床位前，放下行李袋，脱下背包，背包依然可以直接放到桌面上，完全没有问题。他抬手抚摸了桌面，拿起来看了看指尖， 没有必要这么干净吗？ 把书桌的椅子拉出来坐下，顿时也不知道该干嘛了。他转身盯着对面的书桌和床铺发起了呆，习惯性的把腿往前伸，都没完全伸直，就直接碰到了对方的椅子脚，不由吐了口气。 太窄了。 安宁一直打工到10点半才回宿舍，在走道里冷不丁看见宿舍门后的光还有点不习惯，他站在门前停了一下，一想到秦维航真的在里面，总有种奇怪的感觉。以前一开门就是黑黢黢空荡荡的屋子，只有他一个人，现在一开门里面就有秦维航了。掏出钥匙开了门，一推开门就看见秦维航坐在书桌前，穿着一身宽松的 oversize 黑色 T 恤，一条同色的侧边条纹运动裤，他抱着一条腿，修长宽阔的背就这么弓着，正在看书桌上的笔记本电脑。那画面让安宁都恍惚了，然后突然灯就灭了，寝室里突兀的暗下来，只剩下笔记本电脑发出的光照着秦维航。秦维航有些诧异的抬头， 11点宿舍要熄灯的。 说着韩宁走到自己的书桌前，把台灯打开了，开到了最亮。台灯的光是暖黄色的，秦维航好像被过了一层暖黄色的滤镜，身上只剩下黄和黑，更显得那张天人之姿的面孔棱角分明。韩宁背过身，有些拘谨地脱下了背包。 你今天是在餐馆兼职吗？ 嗯。 安宁点点头，感觉秦维航的声音就在背后，是对着他的背说的，离得好近啊，他心想。转过身来看见秦维航已经放下了那条抱着的腿，侧身坐在椅子上，两条长腿往里收着，正看向自己，看得他心里发慌，就没话找话地问， 你洗过澡了吧？到12点就没热水了。 哦，洗过了。 安宁走到阳台上接水刷牙，秦维航在这个时候站起来也走到阳台。阳台本来就不大，秦维航就站在他身后。安宁后背能敏感地感知到另一个高大的存在，牙膏都差点挤掉在台子上。秦维航稍微一低头就能闻到对方确实有餐馆打工过的味道，是那种油炸食品的味道。他其实已经不再怀疑安宁什么了，也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必要这样嗅一嗅，结果嗅到了一只入味的油炸小青蛙。 你要用洗手台吗？ 我不用，聊天不行吗？ 我洗完就跟你聊。 然后就规规矩矩地加班加点地刷起牙来，他发誓这是他刷过的最规矩最快的一次牙。秦维航走到他的旁边，他用的是电动牙刷，连个水杯都没用，拧开水龙头往牙刷上沾了点水，就把牙膏挤了上去。牙膏被秦维航挤得很深，直接挤到牙刷毛里了，然后就放进了嘴里。安宁看着他慢吞吞的小幅度地刷着牙。 这样刷得干净吗？ 安宁说完他就后悔自己嘴欠，他其实就是有点好奇，但就听上去脱相在找茬儿。 秦维航刷了一会儿就把牙刷拿出来拧开水龙头，安宁看着他直接弯下腰去对着出水口喝了一大口水。以前寝室就他一个人刷牙洗脸时他还不觉得，现在秦维航来了，他顿时觉得阳台原来这么窄，洗手台原来又矮又小。秦维航一弯腰伏在那儿，黑色的后背以一种侵略式的帅气霸占住了空间，水顺着秦维航下巴流到了脖子，那口水秦维航起身就吐掉了。冲洗牙刷时，安宁就看见那些水直接沿着秦维航 T 恤的阔领流进他的胸口。秦维航拿毛巾擦了擦嘴和脖子。 那你要不要看看我刷干净没？ 不用不用，你牙白得很，我知道。 你怎么知道我牙白得很？ 你笑起来的时候就能看见啊。 是吗？ 安宁也搞不懂为什么秦维航好像突然又变得友好了，微笑起来再也没有那种不知是幸灾乐祸还是藐视的味道了。但是他牙真的很白很好看。安宁进洗手间飞快地洗了个澡，出来时发现秦维航还在看电脑，还以为他是在补习功课。毕竟这学期都过半了，秦维航也没正经上过几回课，真的有点担心他会挂科。然而没想到秦维航居然是在看美剧。哎，好吧，离期末还有两个月，他可能还不慌吧。本来说好陪他聊天的，但秦维航这会儿看美剧正看得投入，他也不好打扰，就打算自己先睡了。 你要是睡了就把台灯关了吧。 啊，没事儿，你这样在黑暗中看电脑手机对眼睛不好，去把灯开着吧，不影响我的。 嗯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戴耳机没听见。 我说你这样在黑暗中看电脑手机对眼睛不好，就把灯开着吧，不影响我的。 很关心同学啊你。 安宁也品不出秦维航这话背后是什么语气，有些烦恼地看着秦维航的背影。秦维航像是察觉到了，回过头来。 怎么了？ 没什么。你看的什么啊？ 哦，神秘博士。 是那个写梵高穿越到现在的剧吗？ 秦维航点头，扯下一只耳塞直接递了过来。安宁鬼使神差地接了过来，又回头拉了自己的凳子坐到秦维航旁边，戴上那只温热的耳塞。 你看到哪儿了？ 你想看梵高，我们就从梵高看起吧。 安宁点头说好，两手撑在凳子前方，身体倾得很近在看。秦维航退出重新选了级数，侧头看了身边人一眼，又把本子拉近了几分。看到梵高来到现代，在展览中见到自己作品的那一幕，还是没忍住湿了眼眶。看个剧而已，安宁努力不让眼泪掉下来。秦维航看见了也没说什么，但安宁还是很不争气地哽了一声，然后又装作清嗓子。 还挺感人的啊。 嗯，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也哭了 啊。 安宁有点不可思议，想这个人哭起来是什么样子啊，哭歌掉泪难以想象。 所以我想你也一定会哭的。对不起啊。 干嘛说对不起啊？ 让你哭了呀。 是导演编剧让我哭的。 很晚了，睡吧。 关掉台灯，两个人同时上了床。安宁想自己睡这个床都觉得翻身时不够宽敞，更何况秦维航了。 秦维航，这床对你来说睡不习惯吧？ 会习惯的。 他的语气又恢复了那种佛系的冷静，在深夜里有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，像一口古钟，特别舒服。 你为什么搬回来啊？ 秦维航没有回答。安宁等了一会儿撑起来，黑暗中模糊地看见秦维航的背影，就悄悄躺下不打扰了。就这样安静了很久，秦维航却始终没能入睡。他从出生到现在第一次和别人共用一个房间，还是方寸之间的大小，近到能听到彼此的呼吸，想离那个人的气息稍微远一点，但床紧贴着墙， 翻身就只能面对冰冷的墙壁，像浑身都被束缚住了，仿佛房间里有另一只陌生的动物和自己待在一起。那是只食草的动物，和它的名字一样，人畜无害。它是个和狼相处一晚上也能闷头睡的人，但竟然因为这样一只无害的草食动物，它失眠了。在黑暗中，它睁开眼，扭头从肩膀往对面看了一眼，立刻就看见对面的墙，低矮的天花板，月光铺在对方的床上，好近啊，他心想，拉了下肩上的被子，闭上了眼。